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天气仍然是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总体不大，但是分布不均。出行的朋友请提前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请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是5，因为有雨所以不太适合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四环红领巾桥北侧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排队。北苑东路顾家庄桥北施工结束，交通正在恢复。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有哪些是来自贵州的朋友，有哪些呢去贵州曾经旅游过、那么去到贵州你有没有去过梵净山这个旅游点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啊，就在昨天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呢审议通过，将咱们国家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它也呢成为咱们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 哎，这个确切的读音我觉得应该是梵净山、 咱们平时这个 对 念成梵净山、 就是、 是吧， 说白了啊，这个地方非常的好、 你有去过吗？ 我还真没去过。 贵州去过，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山我们还没有光顾过啊。那么此山呢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是在这个武陵山脉的主峰。那么它之所以能够被列入世界遗产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保留了特别特别多的稀有的濒危的物种，能够达到几千种啊、而且呢那个地方呢是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唯一的一个栖息地和分布地，非常美，湿地也非常的重要。 对，这个有山有水啊，这是非常的有特色。虽然我没去过梵净山，但是 去过其他的一些地方，你比如黄果树啊，是吧？这个最著名的，那个，它那边的气候就是你走在山腰吧，你看你走在山脚，你看到山腰有一片云，但是当你这个车子走到山腰的时候，实际上你就觉得周围下雨了，但是山脚的人就会看你在这个云彩里边，就是那样的一种美。 反正贵州省整个的地貌啊，感觉啊，就给人感觉非常的神秘哈。 对， 有的时候会觉得身处其中，仿佛入仙境一般。 对， 有机会的话呢，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哎， 人杰地灵。 嗯。 当然，如果您觉得太远的话呢，其实咱们北京啊，最近有很多的绿地也都开放了，很多小区周边呢，也有很多这种小型的城市的森林公园开放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夏季呢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清凉和美景。好，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互帮互助，有什么问题呢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来打听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说到贵州呢，可能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听众呢还是蛮有感触的。 哎， 我记得是不是在那个年代有一些人去那个地方插队呀、啊、 插队云南、 啊、因为我记得我有个舅舅就是从北京到那边去工作的，去了好多年， 这叫什么支援大西南。 哎，所以就是对那样的地方呢、哎、可能也是有一份独特的感受啊。 对、这个云贵川嘛啊、也有往大西北去的。 行吧， 这个那个年代这个年轻人呀、啊、都是热血澎湃的去到祖国的边疆去投入到建设的工作当中，其实也是一种人生。 嗯，年轻人就需要热血澎湃啊。 嗯， 现在的年轻人也挺热血澎湃的。 怎么着呢？ 就有的时候澎湃的它不是地方啊。 好嘛。 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我们这里也需要热血澎湃啊，需要我们的热情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 嗯， 这位听众问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不知道这个小家伙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呀，我们家的小乌龟啊，昨天呢自己从阳台的护栏的缺口掉下去了。 你说的热血澎湃的小家伙就是他吗？他想越狱。 他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呢、哦、还是原来就有此计划的呢？ 哎、啊、你说这事儿啊，我想起咱们一同事来啊、嗯、咱们有一个男主持同事，他呢有一次心血来潮，在办公室里啊弄了一小鱼缸，养了两只小螃蟹，结果第二天就丢了一只。然后呢通过晚上查那个晚上的那个监控录像，发现两只小螃蟹是协作从那鱼缸里跑出去的，其中一个小螃蟹把爪搭在那个鱼缸边上，另一个小螃蟹从它身上哒哒爬过去跑了。 哎呀，这是什么样的友谊呀、啊、 是结果过了几天之后，剩下的另外那只小螃蟹也不见了，我们就在想他是怎么跑出去的， 从外围帮忙。 对，这次不幸的是那个监控录像坏了，就是大家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答案啊， 此事成谜啊， 非常神奇。 对，我们说了个小插曲啊，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先说这小乌龟啊，它从那个缺口不是掉下去了吗、 啊、 他们家还好，住的不高，住在二楼， 哦， 摔到草坪上了。 嗨嗨， 说但是发现呢小龟半边的一个小部分有点摔裂了， 有 当时是流了点血 啊。 目前的状况呢是能动，还能吃东西。 嗯 啊，就想问问怎么办。嗯， 这个东西是吧，这个你得反正你得注意它的清洁，我觉得首先 对这个我觉得除了外伤之外、嗯、还要看一下内伤。另外呢就是它为什么要跳下去呢？有什么精神需要分析一下？ 他觉得外边的天地更广阔。 哎、咱们话说回来啊、哎，但是我觉得，因为这种情况啊，就是应该不能再放在水里面了。 哎，就是 吧？ 防止感染。 嗯 啊，其实我觉得小乌龟吧，生命力还是挺强的。 对， 你只要保证它的那个卫生啊，别让它感染。甚至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来点药水啊什么的，咱那碘酒啊或者什么云南白药什么的，能不能就那喷的？ 就是咱们人用的这些， 嗯。 其实可以用在动物身上， 是吧？ 啊， 就是像你说的，千万先别招水了。 嗯，好吧，也问问有经验的朋友，咱们这边好多听众都养过小乌龟啊，有没有出现过小乌龟不小心受了外伤，导致出了点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嗯、 目前的状况就是它能吃东西，还能动， 哎， 估计可能不会太严重。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呢，还是建议赶快第一时间送宠物医院啊。 是， 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下边这位朋友想问问说。葫芦瓜可以食用吗？怎么吃？ 葫芦瓜是那个葫芦上接的那个、 葫芦瓜，要我理解您说的就是那个嫩的葫芦 啊， 或者说专门有一种瓜叫葫芦瓜，它要是专门的葫芦瓜的话，那它就肯定能吃 啊。 如果是那个嫩的葫芦啊，有一种葫芦呢是专门为了做菜吃的，好像就叫菜葫芦啊，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吃起来没有问题。 就是那个架子上那葫芦，如果我们不吃的话， 哎、 它就长成那个硬葫芦了。 它就长老了啊！ 哦、 这个， 老葫芦了就是那个硬葫芦。 那硬了就吃不了了。对，就在它嫩的时候，实际上也能吃的。你看，咱们到如果您到郊区去的话，就是像到了密云啊，哎、 嗯， 到了怀柔啊，甚至昌平啊那块都有卖那葫芦丝的。 嗯， 这个葫芦丝呢，就是它在那个葫芦嫩的时候，把它切成丝以后进行干燥，然后这个就是出售给市民。然后呢，你回去用水泡发好了以后，有点像炒那个笋干似的那个劲儿，其实也是可以吃的。 哦， 我们认识那个葫芦大观园的朋友做过我们嘉宾，他们还会做那个葫芦酱，就是在葫芦嫩的时候把它切碎了，然后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黄酱啊辣酱啊混在一起调出特别的味道来，做的葫芦酱也非常好吃。 嗯，没想到如此小小的葫芦啊， 嗯， 居然这么能成事儿啊。 哎，对了， 风吹雨打都不怕的是什么？ 嗯、 哎 哎、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 好吧，算你还反应快啊。 哎， 行吧，也问问种葫芦养葫芦的朋友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知道一下，就是 怎么吃 葫芦瓜能吃吗、 啊、 那就说肯定是可以吃的 是吧 那怎么吃啊、 是，刚才我说了，咱们那个在顺义那儿有一个葫芦大观园。如果您现在到那儿去玩的话啊，它那个园子外边就有一个餐厅，就专门给您做各种各样的葫芦菜肴 啊、 哦。您可以到那儿，如果您自己不会做的话，可以到那儿去品尝啊。 有点远啊，可以 吃 个葫芦，还得跑一趟顺义哈、 啊。没错， 行吧。嗯、再看看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 啊 他说：“是不是用了太阳伞就不会被晒黑呀、 啊？”啊， 他说：“我每天啊，就是在外面需要走十几分钟的路， 哦、 说就这十几分钟，我就进屋了。说这么短的路，我还用抹防晒霜吗？” 哎， 嗯，今儿还挺凉快的，但是预报说明后天又是高温天气了。 首先回答您啊，用了太阳伞，也不一定 就 不 会被 晒 黑 啊。这个因为紫外线它不光是从您的头顶上来，它四周围也都有。 对，另外大家有一个误区啊，就觉得好像我被晒黑了怎么样？其实吧，就真的是被阳光晒黑的那种黑啊，它是可以。变回去的， 对，相对 的，白的， 对，相对、 啊、 你看有些朋友到夏天他就会黑，然后到这个秋天啊冬天啊就会变回去。还有一个就是您这个防晒霜，我觉得该用还得用啊。 对 对，因为即便是像那个比如说阴天啊没下雨，也有这个紫外线穿过云层来照到我们的皮肤上，这个是虽然您看不见，但它还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存在一个防晒的问题。 嗯，这种晒黑呢其实倒不用太担心，其实最需要担心的就是这种紫外线里面所含有的物质、 嗯、它会对皮肤产生伤害， 比如说这个弹性啊、 嗯、 增加面部皱纹啊长斑，这个其实是最要命的。 好吧， 所以说您这十几分钟的路吧，我觉得如果说您实在不爱抹这东西的话，因为它很油腻啊， 但是它天天走啊，你别忘了， 如果说这个路吧一点遮盖都没有啊、 嗯、你打个伞 啊，您打个伞跑快点， 你那意思 也说得过去啊。 是， 但如果您本身皮肤可能 比较敏感， 对、 嗯， 而且呢，这个路上整个是基本上没有阴凉，全是这个暴露的话， 嗯、 多少还是 抹点儿吧。 哎，抹一点。 个人建议啊， 你可以选择不同样的。你像刚才方明说，有的特别油，可能防晒系数特高的那种，它就油的厉害。 嗯， 防晒系数低的那个呢，它就油的好一点，是吧？ 或者您这个防护做的好一点， 嗯， 买那伞买的靠谱一点，就不是什么伞都能防晒的啊。这个大家也要认清楚啊， 有 专门那个防晒的伞，而且它那个就跟那个防晒的 那隔热层 指数不一样似的， 对对对对， 那个防晒伞的指数也是不一样的啊。 现在不是还有防晒喷雾嘛，是吧？前两天有一新闻，在高铁里边，这个有一位女士在厕所里用那防晒喷雾， 味儿太大了，是吧？ 结果味儿太大了，引发了那个这个报警， 假冒伪劣吧， 啊、 那是。 它主要是空间太密闭了 啊， 就是空间太小了，那个喷雾呢，它又特别容易扩散啊，所以这个产生了那么一个新闻啊。所以现在您也可以选择来点防晒喷雾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啊。 嗯、好。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大家，怎么用电饭锅快速煮烂土豆？ 嚯，您都用电饭锅了，这土豆还 煮不烂吗？ 肯定 那什么土豆啊？ 对呀、啊，我跟您说，土豆这个东西其实挺特别好，像您说的那个烂了， 嗯 啊，您不管是蒸也好还是煮也好，您就算用普通的锅也是很快的。嗯，要是电饭锅的话，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什么煮汤啊，什么煮粥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不同的 按键是吧？ 对， 哦， 我觉得选个煮汤完全可以了。我煮过玉米，就用煮汤的方法煮得非常好。 行吧、 嗯、 按说土豆应该挺好熟的哈。 土豆是其实一个特别好熟的这个蔬菜啊。 行吧， 我们总是那个小时候都烤土豆吃。 行，那您这是锅不对啊还是土豆不对啊、嗯、我们就不是太清楚了啊。 我们小时候把那土豆扔到灶灰里头啊，然后就去玩去了，回来之后扒拉出来熟了就能吃了。 我很关心吃完之后你的脸。 当然就跟张飞似的了。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嗯，说纸巾啊，在生活当中用的那个纸巾，他说那纸巾能扔进马桶里头吗？嗯，原则来说这样不好。 相当的不好，就是我们可能会有误会啊，就觉得不是我们提倡把这个厕纸，就是卫生纸，上卫生间用的那个纸，用完之后扔进马桶冲掉嘛，那个是好的， 因为它是可以快速分解融化掉的。 对，好的厕纸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您可以随这个水冲掉。但是纸巾，好 的 纸巾是防水的。 对， 它会飘在上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冲不下去，就算你冲下去了，时间久了它会堵在那里，包括那个湿纸巾。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啊，不是什么都可以放在马桶里面冲的啊。 湿纸巾就更不用说了。 嗯，纸巾跟纸巾也是不一样的啊。 湿纸巾都有弹性。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这位朋友说有一块老式面板，年久失修，但是它有着特殊的意义，想找位木工师傅给修一修。他住在海淀卫工村啊，希望呢有这个木工手艺的师傅，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8612924938521，18612493852。 好， 面板，嗯。 下面这位听众呢，想请大家给推荐一个叫做家庭用的 隔音 防雾霾防 灰尘 的 窗 户。 我天哪， 多功能的是吧？ 嗯， 有多少个要求？一个是家庭用的，一个是隔音的， 啊、是 一个是防雾霾的，一个是防灰尘的，就同时居一身的这么一个窗户。说哪个牌子好啊？效果好啊？ 好吧， 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包括这个品牌啊，包括电话什么的啊， 那、得用那种至少双层玻璃的吧，那一类的啊。您要说防灰尘、防雾霾的话，您就得把窗户关上， 别开都防。 不开都能防。 嗯， 哎，我理解这位朋友可能要的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这种窗户，可以这么理解吗？现在，但是这种窗户往往价格都比较高的。啊， 对，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的啊，那确实真的，你一关上窗户之后就 外边就安静了， 与世隔绝的感觉，然后你稍微开一点缝， 哇， 对，真的是差很多啊， 是吧？ 电话我们说一下啊，因为涉及品牌，大家可以跟他私信联系啊，电话是18810579585，18810579585。好，这里是京城汪汪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 嗯、 还有反馈的信息。这位听众说，昨天我求助怎么办理残疾证， 哎， 说好多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我特别感动，在此呢也是谢谢大家了。 嗯， 那么整个的流程您弄清楚了吗？我想如果今后还有听众问到类似的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 通过您的感受啊，办理过的整个的这个程序流程记下来，告诉给大家啊。 好的。刚才呢咱们说到了朋友们的这个求助的问题，下面呢再看看大家转让的东西。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霍尼韦尔车载净化器，全新的，网上的报价有900多，现在呢450元转让，相当于半价，自己来取。东西呢在石景山，打电话找一位江女士，15210008309，15210008309。 这位听众的想转的是北京蓝月儿 婴幼儿游泳卡， 是加个儿， 蓝月儿， 叫蓝月儿是吗？ 哎，反正我看见的是这几个字啊，北京蓝月儿婴幼儿游泳卡， 原价呢是30次，3000块钱，就一次100呗，是吧？ 对， 我没算错哈。 对 对, 对。 到现在呢，他想出手，他不想去了。电话是17710387778，这也是微信号啊。那么现在他转让的价格呢，合是 2000元。 两千元。 还有26次。 就是他去了4次。 去了4次。 啊，去了4次。 这个，所以减掉1000元。 在广渠门幸福大街，电话是17710387778，17710387778，微信同号。 对，像这种游泳卡什么的，是吧？如果说交易的话，建议在那个就到那个地方去啊，可以当面的验证这个，比如说次数啊、钱数啊等等啊。这位朋友家里有先锋音箱一对儿，这个是很有年代感的东西啊，高70厘米。啊，还有海燕音箱一对儿，一对儿进口的，一对儿国产的。那个海燕是高48厘米，想要转让出去，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价格。如果有朋友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601334561，13601334561。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豆浆机，还有98成新，我就不知道大家这个什么98成新、99成新都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就是比如说 用过两回， 用过一次就是99成新，用过两次就98成新。 那我拆个包装看一眼，摸一下呢， 那也变99成新， 99.5成新是吗？ 对，有这4个9的嘛。 用过两回啊，说买的时候呢200多块钱，转让价格呢是80，东西在角门，电话是15210529198，15210529198。 这位朋友有一个3人布艺转角沙发，9成新啊，需要这个搬家了，这个尺寸不合适，想要把它转让出去。买的时候啊2500，现在300块钱就转让啊，还送一张99成新的餐桌，米白色的，1米4长，80公分宽，78厘米高啊，80厘米宽，78厘米高，还有配套的木椅。东西呢在西三环魏公桥附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681158085，13681158085。 昨天我们不是有一个听众求助关于对对联的问题吗？什么菊花、梅花，什么花来的？然后花花世界嘛， 对 大家就是在线下啊，包括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还在热情的给我们发各种各样的对子，其中还有一些跟我们帮帮团有关系的。有听众说，帮你帮我帮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啊！您要是说帮帮帮帮，更近一些，就是您得有两个帮罗列在一起的。 还有听众说，你乐我乐他乐大家乐，叫互乐互帮，帮帮团乐。 这个、 就是也没有完全是按照他那个啊，就是自己想了这么一个对子。 把这帮帮团乐搁在前面那帮你帮我帮大家后边去，这个和那个花那个就对上了。 对不对得上，反正我们都收了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听众说，大事儿、小事儿、京城事儿、事儿事儿，帮忙 啊！你这一念就多了4个字儿，多了6个字儿，没有儿啊，就大事、小事、京城事、事事帮忙。 京城事，京城的大事我们可能帮不上啊，但是老百姓的小事儿，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听众可以帮上忙的啊！ 啊，生活互助嘛。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照单收下啊！谢谢所有热心的朋友们。 好，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刚刚有听众不是说那个小乌龟的问题吗？我们有听众呢也回复了一下啊。这位说，动物在自然界 也有自然就能好的。 嗯， 哦，就是说它有点小伤，你不用管它，它自己能恢复。就跟人有的时候，咱们那个手吧，不小心拉个小口，流点血，就是你可能也没有去处理它，它也就好了，完全是抵抗力啊。嗯、 对， 他说只要它能吃能走，应该没什么大事儿。 哎、嗯、你看这个有一些像猫猫狗狗啊这样的小动物，它的爪子呀或者是身体的某部位受伤了以后，它会不停的去舔它。哎，这实际上也是它一种自我治疗的方法啊。刚才说到那个土豆怎么容易烂，怎么容易这个熟，有朋友出主意说您把这土豆切块然后切的小点，它就容易煮烂了，容易煮熟了。 整个的不行吗？ 整个的，其实整个的也挺容易熟的啊、 嗯， 切两半是吧？你要切太碎了，恐怕是不是回头就成土豆泥了？ 行吧、 哎。啊，另外这位朋友还说到那个，就是想窗户能够好一点的啊。他说您用那个断桥铝双层玻璃，这样效果就好了。首先断桥铝这个价格是吧？进口的、国产的都有啊、也不一样。这个得看您选择了。 嗯，在几年前，就是那会儿刚刚有这种就是能够密闭完全密闭的窗户的时候、嗯，很多都是进口的，而且价格真的很贵。 对， 我不知道过了这些年之后，现在是不是有国产的水平也不错，而且价格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 对，有深圳那边产的这个断桥铝，其实质量也很不错啊。 行吧，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继续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我把爱铺成蓝天，让不安的你一抬头就看得见。我把心烧成火焰，让怕黑的你用着温暖。我笑得时间如雪，有时候会覆盖一切，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的世界。两个人守一切，连命运都改变。我把心烧成火焰，让怕黑的你温暖如面。我笑得时间如雪，有时候会覆盖一切，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0，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

我没去过，我没有发言权。 好吧，另外呢，就是少数民族的那种风情啊， 哎， 还有一些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大山里面，黄果树瀑布，其实 对， 真的可以去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反正是这样，你要是初次去的话呢，就是建议您跟一个就是比较 扫盲游吧， 对，有代表性的这种团、嗯、啊，这个把这个大的这个著名景点基本上走一遍，哎，知道一个这个大致的这情况，然后呢，这个熟悉了之后，再像方明这样进行深度游啊，这个。其实一个地方不见得就去一次啊，我一辈子我上这儿就来一次，那可能你也、就是、 那地方特大哈， 对对对、嗯、你也就只能是走马观花。 对、 啊、 这个至于气候的问题您真的不用担心， 哎，肯定凉快呀、啊、 对、 这个、 当我们四处都是火炉效应的时候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凉快、啊、 是的， 很凉快。 对，一个是它这个海拔高啊，再有一个它下雨比较多。 嗯， 您听这名贵阳啊，能看见太阳不容易，太阳阳光很贵的， 贵吧、 哎、 有多贵啊、 哎、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问题啊。 嗯， 还有听众说到了那个小乌龟，说以前我们家小乌龟也从阳台上越狱过，当时我们家住四楼呢， 嚯、嗯， 他都没牺牲，写得很幽默啊，说也是摔破了一点点， 对对对， 他们就给喷的是云南白药、 哦、 嗯，说除了喷之外啊，说还得给他吃了一点云南白药、 啊、 他不会说真的去吃，但是呢你就把那个药粉呢抹在他的食物上、 啊、 让他去吃，说内外兼修啊， 嗯， 哎，这不是咱们征婚里面常用的词吗？内外兼修。 您这想的这太远了，这个， 嗯， 哎，反正总而言之吧，得给他吃点药，上点药啊，这样是效果最好。 嗯，还有就是这两天呢，不要见水啊， 对对对， 就是暂时干养，他们的术语叫暂时干养。 对， 除了喂食之外，不要见水，伤口的地方呢，可以涂一些云南白药，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可以包上一点绷带，如果再严重的话呢就得上医院了。 哎，这个自己处理不如医生处理的到位啊。 行吧，我们祝小乌龟安好，早日康复啊。 没错， 嗯 嗯，大小也是个生命对吧。 好吧， 嗯， 葫芦瓜是可以吃的啊， 吃 大家都说可以吃、 啊、 但是都没说怎么吃啊。 哎，瓜果类蔬菜啊，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太简单了，所以就怎么吃都行呗， 你切吧切吧，炒吧炒吧，就吃了。 你这是哪儿的口音呢？ 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开玩笑嘛 啊， 就是那个把它切吧切吧剁了，然后炖炖是吧，这个都可以， 好多菜都可以这样哈、 哎、 就是要不然你就配鸡蛋， 哎， 什么什么炒鸡蛋是吧， 炖肉啊，炖肉的时候您切了几块一样 啊都可以、 哎、这个葫芦瓜能做馅儿吗？ 嗯，我还真没试过 啊、哦、因为咱们夏天不是喜欢吃馅儿吗，西葫芦可以做馅儿， 西葫芦肯定的呀， 对啊，这个葫芦瓜不知道能不能做馅儿啊、嗯、 哎，这个您可以尝试一下。嗯， 再来看看这个用伞的问题吧。 伞是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用伞呀、啊、也是会被晒黑的，只不过呢它会减轻，它把那个大部分的紫外线它能给，比如说给 遮挡一 部分吧，遮 挡住， 哎， 对， 对， 但是每天十几分钟的路呢、 嗯、 晒黑倒不至于啊， 对对， 关键是看您防什么，您防黑的话其实不碍事儿，您捂两天就回来了，关键是它伤害到您的皮肤里边的那些胶原蛋白之类的、 嗯、 它就不太好恢复了、 哎、还有朋友说选这个伞呀，您选那种粉红色呀，鹅黄色呀，是吧，这个这样的效果可能好一点，因为买的红的好像对那个紫外线防护的功能就不太好。 对，到了夏天 啊，黑色的效果最好。 我们都喜欢选那种花花绿绿漂亮的伞嘛，也算是一个装饰啊、 嗯、 但是从这个防紫外线的角度来讲，黑伞的防御效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对， 就是没有涂层的啊，就普通的伞的话黑颜色是最好的，当然现在我们一般都会去买那种就带有涂层的那种， 有点像那银色的呀什么那种 啊那个也得会挑，有的那个吧瞎掰，就是它质量不好， 只是、那个、 它就弄成银粉， 哎，就是一个样子、啊、 对，下 几场 雨就掉了、 嗯、 所以买伞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啊，就是那个伞把里面它有个卷着的标，它会写明这个伞呢是防 UV 的、 哦、 就是说它真的能够防紫外线， 你看看 一般的咱们的那种雨伞是防不了紫外线的、 嗯、 顶多是遮遮阳不晒，但是防不了紫外线的穿透力很强， 是 啊，所以呢就是一定要看一下那个 卷标里面它那个 UV 的指数是多少，然后您根据您的需求，因为它有高的有低的。 对， 嗯， 哎，要是选那个个大点的伞，是不是防护效果就会好一点， 保护的更多一些吧。对、 啊、 颜色深，另外呢就是同等条件下啊、 嗯、 颜色越深的织物抗紫外线的性能越好，也包括衣服。 嗯， 那相比之下呢，黑颜色呀、藏青色呀、什么深蓝呐、深绿呢，就比那些特别浅的颜色、 嗯、 抗紫外线的效果要好。 没错， 当然它不那么好看是吧。 哎哎、 嗯、 您千万别单纯从价格去判断啊，因为有的伞可能很贵，但是它防紫外线的效果是很差的。 对、 啊、 关键看您的需求，您是为了好看 没错， 还是为了晒完以后更好看。 好吧。嗯，刚才说到了那个煮土豆，也有朋友回答过说什么切碎了呀是怎么样的，还有朋友说你煮那个土豆啊，你别削皮、 嗯、 哎，你把那个土豆皮削了之后，这个它在水里边这个它就不容易煮烂，你要是煮好以后再剥皮，它里边哎反而更容易熟。 嗯， 另外还有朋友说火别太急了啊，这个煮到土豆有几处破裂开花的那个效果啊，并略微往外翻着一点，那样就可以了。 嗯， 还有那到开花的那个肯定那就烂乎了是吧。 行吧，还好您煮的是土豆啊、 嗯、 不是别的啊、 哎、 这位听众特别有意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猜小谜语。 哎，这那你说的这不就是贵州吗？ 是的，这就是贵州啊、 哎、 说通过这个谜语就能够反映出那个地方的天气和地貌了。 嗯，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 嗯，都是山。 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是吧。 哎， 说热的时候能把你热死， 晒、啊、 冷的时候呢 一下雨 挺冷的、 啊、 真是挺凉 不凉、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大家、 嗯、 哪有把杂粮豆打碎加工的地方。 哎，就是他想做成那种碎，是像那个棒渣似的那种效果呢，您还是打成这个面儿的那种效果呢？ 就一般咱们家里面肯定就是有粉碎机就可以了、嗯、 哎，对， 食品的那个加工机，但如果您这量特别大，不知道您有多少啊，您要干嘛。那就大家伙儿帮他打听打听吧。 嗯， 他留电话了啊，电话是13001040023，13001040023。 啊，不知道您住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家辉新西街北口啊，靠近北四环，这个有一个物美，那个物美超市的，我记得是就是地下，就是最下边那层啊，一层吧。那个就有一个这个专门粉碎杂粮的这么一个，它应该是一个摊位啊，就是在那儿租的这么一个这个一个摊位在经营，它本身自己也加工，也可以您拿着东西去让它给加工，它收加工费。 哦、 哎， 但是不知道您有多少量？ 对， 我估计像这种小作坊似的，可能、 嗯、怎么着也得来个十斤八斤的， 收不了太多的量、啊。 对， 你说我弄一粮仓， 那 估计没戏啊。 估计这位朋友也没有那么大的量。 对，如果是小的话， 哎、来个三五斤啊。 那自己的这种粉碎机不就完全可以处理了吗？ 您家里没有粉碎机呢。 你要常用的话，您置办一个。 为这个还得买机器。 要不然我们帮您在这求一个。 哎，你说咱们家用那个豆浆机可不可以？就不加水。 有些是可以带有搅拌功能的。 嗯 嗯， 所以都可以试一试啊。那个，您上您这个附近的超市里、大超市里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经营者啊。 嗯，还有听众说，刚才你们说那葫芦瓜呀是可以做馅儿的、 嗯， 但是前提得是嫩瓜。 啊、对，老了您做馅儿就嚼不动了。 好吧。这位听众呢正在饱受小强的侵略。 哎呀，这看来住的这是老楼、啊、 反正他写的挺有意思的，他说、 嗯、 帮帮他的同志们呀，我们家正饱受小强的侵略，就是蟑螂啊。 嗯， 说就是现在连我们家那书柜里没有开封的书里面都有 啊。哈， 他怎么进去的呢？ 可要了命了啊。这个、 没有开封啊，他怎么进去的呢？ 产卵了。 真是不知道他怎么进去的、 嗯、 说求求大家帮帮我吧，我这实在是太麻烦了， 这太严重了啊。 嗯， 用一般的这个灭蟑的方法，像什么撒药啊或者怎么样的，应该 收拾不了它了， 收拾不了了。应该，我觉得应该去求助这个专业的灭蟑的机构啊，应该社会上有这样的这个灭蟑机构，他可以派人来在您的家里。其实这个灭蟑这事儿啊，有时候整个小区它需要一个统一安排。 对， 对，尤其是这个老楼里边，它这个你一家除了以后，别的地方还有，它会有还有源源不断的跑到你这儿来。 嗯，哎，你说这蟑螂一旦出现在家里面，就真的永远不会 不会消停了吗？ 反正很难啊，这个您甭说老的小区老楼了，就像我们家那个大概也就十几年的这个楼，那现在也有零零星星的总能见得到。 哦，但是我就一直挺好奇的啊，就是之前我们家那楼其实还挺新的。 对呀、 啊，应该都没有十年吧。 嗯， 就是我有一次几年前啊，发现过两三只蟑螂啊，被我拿下了，我就特别担心，因为挺怕这个的， 哎， 特别担心它会再出没、 嗯。 但是后来真的就再也没有了，就销声匿迹了。 是， 它是搬家了吗？ 但是也可能你没看见它。 但是它总要出来吃东西吧？就真的再也没有了。 嗯，没有了是好事啊。 是啊，就是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在酝酿一个什么新的计划？哪天冒出来了、 哎？把家里的这个环境卫生搞好，然后呢，经常的参加这无论是居委会也好，还是社区也好，搞这种灭蟑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积极参加。 嗯 啊，我觉得这个这是靠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工作。 对，还要全家人共同努力啊！ 对，对你孤军奋战吧，恐怕还真的不行啊，因为那个东西它为什么叫小强啊？就是因为它的生命力极强。繁殖能力极强，它是吧？ 所以相比较其他而言，我们家还是挺幸运的哈、 哎。对。 那么也希望大家给出出如意。 您是不是住81层？ 反正挺高的。 哎，高层好像好一点。 是吧？ 哎、 问问大家该怎么办啊？都到这份上了，这位听众没有留电话，他的网名其实挺强大的。 对，叫 Lie 狮子。 狮子，狮子还治不了小强吗？ 我跟你说，狮子还真治不了这东西。 我就不信。 你不知道大象怕耗子吗？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听众给提供的加工粮豆的地点啊、 哦、 他说是在清河小营桥西的市场。 呵， 这个清河小营桥西的市场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及过很多次了，他好像 能 干好多事儿哈、啊、 是吧、嗯、昨天是有人问什么修什么东西的啊， 修伞的 、嗯、啊，也是这儿。哎呀，这住在这附近的这位朋友太幸运了，什么事儿都能解决。 对，说那个卖杂粮的大厅里面啊、 哎、 就有加工粮豆的、 哦、 可以把它加工成粉末。 对对对， 您坐公交车坐到小营桥西下车就可以找到那个市场了。 嗯，行，或者说下边这位朋友啊提供的这东西您也可以拿来用啊，说我这有九成新多功能料理机，我觉得这就可以了。他说可以研磨，可以榨汁，可以做豆浆，都可以。 嗯、 啊，而且人家80块钱转让啊，您那想弄那个弄那个什么这个把这豆什么弄碎了，您就找他把这个转让过来也行，是吧？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810621638，18810621638。 嗯，还有听众在分享买伞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杭州有一个特别名牌的伞， 嗯，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啊，天堂玩的伞、 哎， 说他们的质量真的非常好，说遮阳伞，嗯，特别能够防紫外线、 嗯， 尤其是夏季出门旅游的朋友啊，甭管您是奔海边啊，您是去山里面啊， 嗯， 一定要买一把好的遮阳伞。 前提是您一定要买到真正的天堂伞， 对， 啊、因为、 就是、质量有保障啊。 几乎街面上所有卖伞的人都说自己卖的是天堂伞， 有假的， 哎，对，大量的假货啊。 嗯，那怎么挑伞呢？嗯、其实也有一些小的窍门啊、 哦， 就是你要看那个面料的密度，其实那个密度特别重要。 嗯、 还有就是尽量选择那个面大一点的伞。还有就是织物的颜色、 哎、 另外呢就一定要看那个里边那个卷的那个标，那个卷的标里有很多说明， 对对对， 它会标明此物能防还是不能防，还有那种两用的，包括上面涂的那层粉吧，就银色的那个东西啊、 哎、它 那个涂 层、嗯、 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啊。 好吧， 那个标在哪儿呢？它通常会缝在伞就里边靠骨架内侧的地方， 那还挺不好找的。 哎，就是它肯定是有的，一般名牌的产品、靠谱产品都是会有那个的，那个特别重要啊。好，今天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呢，也让我们无形当中呢长了一些知识啊，生活当中应该多用一些啊。 哎、没错， 这位江南神腿网友说了：“小强啊，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猪耳朵花就能治。 猪耳朵花是什么花啊？ 我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器 啊！ 你看那名人叫江南神腿， 对呀、啊，我 肯定有自己的这个是吧法宝。 我就知道狗尾巴花，猪耳朵花真不知道。 对啊，他说猪耳朵花就能治。 您能说学名吗？ 有自家的一些方式方法， 哦、 就是民间有一些自己的方法啊，有的时候还真的挺管用的。包括我们之前分享的最多的治蟑螂的方法，就是那个土豆里面加硼酸、 哦， 把土豆弄熟了挖一洞，然后把那个、 嗯。 横酸搁进去，说那个效果特别好， 是吧？ 嗯， 所以这个家家都有高招啊。外边也有一些灭蟑的这个产品啊，比如说蟑螂屋啊什么之类的， 粘纸、 对 喷药等等啊， 都可以尝试啊。 行，那您这个秘诀你们能不能写的稍微细一点啊？ 您把那花的学名告诉我们，或者告诉我们哪能卖啊？ 得嘞，我们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今天求购的没有转让的多啊， 不 太 多。 嗯，这个听众呢想求购二手的双人床一个，他在通州，电话是13436521519 13436521519。 好，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电动滑板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我们就不求购了啊，最近不是在查吗？我们说这个滑板车吧。 哦、好吧，电动滑板车啊，电话是13661027116，13661027116。 这位听众呢是帮朋友求购一款5T 桌。 嗯， T 是应该抽屉的 T 啊， 就是老式的那种5T 桌， 不是太 T 的 T 哈、 啊、最好是全新的 哦， 价格面议。 5T 桌应该是某一个年代的很流行的样式款式啊、嗯、现在新的家具还有这种 5T 桌吗？ 啊，你要说 5T 的话，就是那种大长抽屉的啊，这个摆在能摆一小面墙的那种应该也有啊，有好多，我们家就有一个。 嗯，电话是13161718122，13161718122，没有说具体的位置啊、 哎。 就是求购或转让家具的朋友，还有电器大电器的朋友，最好都 说 一 下 位置 啊， 因为要运送嘛。 对，他这个要求全新的。那干嘛不去家具店直接买呢？全新的是吧？ 咱们这儿不是有转让的闲置的，它便宜吗？ 啊、哦，转让的全新的，它可能就是会在价格上做出很多的让步。 好，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他说想问一下大家，刚才你们提到的那个清河市场坐几路车能到啊？就是有哪些公交车能够到？清河叫做清河小营西是吧？ 小营桥西应该有不少车、哎、啊， 麻烦大家说一下啊，嗯。还有听众特别好啊，说我这儿认识一个霍心西街卖杂粮摊位能打粉的， 哦、 反正名字把人电话都发上来了。 嚯、 嗯，行吧， 私信吧。 我们收到了啊，嗯、哪位听众需要的话呢，我们私信给您啊，您可以去啊。另外呢，还有几位听众在转让物品，我们抓点时间说一下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双龙牌的小三轮带斗带座。 嚯， 价格是220块钱，就那种人力三轮车嘛，应该是啊。电话是13910586217，13910586217。 好，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水族箱，没有说什么样的水族箱和尺寸啊，价格也是商量。电话是13466575325，13466575325。 好，下面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九九成新的香薰炉两个，香薰蜡45枚，转让的价格共计60元，请自己来取，在北三环的安贞桥，联系电话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 嗯，这位听众呢，他把刚才他说的那个猪耳朵花的那个图片给我们发上来了， 哦、还真的是一种花儿 啊，长得还挺像这个猪耳朵的，但是它的学名叫什么呀？ 哎，这个得看看学名啊。 对，有听众也回复了，说家里也养了盆花，说老人说叫猪耳朵， 哦、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 哦、 应该跟这位听众说的是一样的啊。 嗯嗯，说到这个去小营桥西的公交车哈，有很多啊，比如328路、运通104路、特8路外环啊、403路啊、302路、300路外环、671路、运通104路等等吧，就是您通过这些公交车倒车都可以啊。最终呢，好像是328路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 嗯， 哎，您可以去通过其他的方式转到这个坐328路啊，这个来到达这个地方。 我知道它大名叫什么了， 哎，叫什么？ 我刚查到了，我找着了。嗯，叫燕子掌， 哦， 猪耳朵，燕子掌，这、 哎、 差别太多了吧？ 啊，就是可能它也属于那种有点像多肉似的，比较肥厚的叶子、啊。 而且这种植物还挺好的，就是适合全天在房间里面，它会释放那个，氧气嘛， 一些味道啊。 对， 就是说在屋里养这种花儿。 就可以达到预防小强的目的， 应该是他这个意思吧？麻烦那位神腿先生啊， 对，用法啊，是把这个花切碎了，然后到处撒一下啊， 还是怎么着啊？怎么就成神器了呢？ 好吧， 谢谢您啊。 嗯，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呢即将告一段落啊，很多问题呢我们在线上基本上就解决了，还有一部分题呢需要线下大家继续在互帮互助，我们在这里呢谢谢大家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我们家小朋友今年小升初考得还算理想，感谢老师六年来的培养和教诲，所以呢我打算每位老师送一箱羊奶粉。 不会是因为我们推荐羊奶粉你才送羊奶粉的吧？ 真还不是啊，是因为呢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发现啊四位主课老师都在喝羊奶粉，闲聊中才知道啊老师们早上七点不到就得到学校，所以早上一杯羊奶可以补充营养，特别是毕业班的老师连生病都不敢生病，就怕耽误了孩子的学习，所以中午来杯羊奶可以补充能量，到了晚上还要备课，写总结啊，做汇报，喝杯羊奶再休息。 没错啊，羊奶粉呢简单方便，独立包装，一次一袋，温水一冲就化，还能看到一层奶皮呢。关键是啊，羊奶的营养价值一点都不简单，一杯羊奶富含了640毫克的钙，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480微克的维 A， 40毫克的维 C， 4微克的维 D 和9毫克的维 E 等等上百种的营养元素。 所以啊，我们的瑞麟羊奶粉才能跟享购电台合作10年，在北京推荐4年，而且线下门店更是遍布全国。厂商建议零售价258元的瑞麟羊奶粉，直供价一直是99元一盒。那今天年终大促，每盒再降30块钱，69一盒，10盒1组，最多订购2组。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没有听错吧？99块钱一盒已经很便宜了。那今天的活动价只要69块钱一盒，订购10盒就是690块钱，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才138块钱。 嗯， 年终大促只此一次，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那刚刚报出去就已经开始接线了啊！手机尾号1659的朋友说，我可是长期喝瑞麟奶粉的会员哦，你们可别忽悠我，这69块钱的价格从来就没有过的。还有3750的朋友说，这两年啊喝羊奶粉的家庭很多，羊奶确实呢也很好，只是69块钱的价格让人太不可思议了。 别说您觉得不可思议了，我们办公室啊所有主持人拿到这样的优惠政策都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呢，这次活动是享购全国电台同步播出的，北京、上海、江苏、山西都在举行年终大促活动，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奶到家。 就算是超市买奶家庭订奶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优惠价格，更何况还是贵族奶羊奶粉呢。 没错，享购年终大促最后半分钟，拨打4007106108，原价2580元的10盒羊奶粉现在只要690元，每盒只要69块钱，比直供价还便宜30块钱。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0078，